葬移植，目前不明原因儿童肝炎已经造成至少一名的儿童死亡。世卫又说，腺病毒导致儿童肝炎只是一种可能的假设，该机构正是调查病原体。美国有传媒引述泄密文件报道，说一宗涉及全美范围堕胎合法化的判例可能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证实报道中的判决意见草案是真的，但是强调不代表法院的决定或者任何成员对案件的最终立场，已经指示法院调查泄密来源。美国总统拜登形容，如果判例被推翻，就会是激进的决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法理体系，强调堕胎是女性基本权利，呼吁全美的民选官员予以保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0.13， 瑞士法郎 0.979， 加元 1.283， 人民币 6.646，英镑对美元 1.251， 欧元对美元 1.053，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68.04 美元，卖出 1868.68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2至3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2-3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海盈花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噶。咁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商场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盈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青山公路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咁而较早前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就车多缓慢，排到去天马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观景台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天马苑。三号干线即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码头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月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创资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月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龙汇二期二座、九龙城、德朗村、德山楼、元朗 Grand Yoho 二座、葵涌丽欣苑、丽林阁、何文田、爱民村、新民楼、 元朗平恩苑平泰阁、粉岭长华村长和楼、牛头角彩霞村彩星楼、钻石山凤德村雪凤楼、慈云山慈正村正怡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开心日报，杜文慧。 每一次咧谂起我妈妈咧，我都会好记得。由细到大，我会讲好多关于，譬如我喺工作方面有啲咩计划。佢永远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嚟嘅。佢唔会讲好多嘅批判，唔会讲好多嘅意见。听完之后点头，俾到好多好多嘅支持我。所以我好爱我妈妈。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成日都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咧，种瓜真系未必得瓜，中间会有挫折，或者会失败。即系你点样用一个正面嘅心态去面对呢个失败，其实系好重要。我系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4日，社交距离措施放宽，星期四起堂食每台增至8人，户外剧烈运动无需戴口罩。 新增290宗确诊，公立医院非急诊病房周五起恢复探访。 东铁线过海段本月15日开通，为本港第四条过海铁路线。 普京签署法令，对不友善国家采取特别经济措施作为报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4号星期三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欢迎各位的观众听众。先讲关于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会在19号实施，不过当中的三项措施就会提早在星期四，即是听日的5月5号凌晨正式实施，包括就是重开泳池、泳滩。另外市民在户外运动场所做剧烈运动，例如一些网球场、篮球场、跑步、郊野公园都可以不用戴口罩。食肆方面每台可以去到8个人，19号开始一些的表列处所之前关闭了都可以重开，譬如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等等。酒吧、酒馆来讲，他们的营业就可以去到凌晨2点之前，4人一台。食肆方面亦都是由营业时间由夜晚10点钟可以去到午夜12点前，每台8个人。宴会的人数亦都可以上限放宽去到120人。你又点睇呢？187231873有关呢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啊。我哋呢就即係都欢迎大家讲下啦呢一啲嘅措施嘅放宽嘅。亦都呢係请到呢有一位嘉宾呢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呢一啲放宽对于佢哋呢业界飲食业界嚟讲有几大帮助啊。有香港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早晨。 早晨， 早晨，要主持。早晨啊，梁振华，先讲下先，因为最早嚟讲咧，就听日放宽呢一个食肆去到由4人去到8人一台啦。呢个都对你哋系咪生意嚟讲都算大影响？先讲听日呢个先，再之后再讲埋19号嗰啲放宽吓。 嗱，听日咧就系4月5号啦，就母亲节前一个礼拜。 5月4号啦。 今 日五月四啦，听日五月五啦，系啦， 系啦，听日五月五啦，就母亲节前一个礼拜四啦。咁啊，跟住嚟母亲节啦。咁啊，如果放宽到八位咧，对我哋业界咧就系一支强心针嚟嘅。啊，咁啊，对我哋即系做呢个母亲节嘅生意咧，非常之即系有一个帮助啦。呢样嘢。 爭幾遠咯？我想知道生意上面，或者喺母親節嗰個期望喺生意嗰度，希望幫到幾多咧？ 嗱，如果佢保持翻四位嘅咧，我哋啊估計咧就係母親節咧，我係得翻疫情前嘅50% 到嘅啫。 嗯， 即係啊，如果佢而家放翻本八位咧，我哋希望咧就去翻到呢個七八十80% 到啦，喺疫情前嘅。咁啊，依30% 對我哋嘅幫助咧，就係真係即係叫做唔好話杯水車薪啦，真係有非常之大嘅幫助嘅。 嗯，有冇話睇到尋日公布呢個放寬啦？因為仲有幾日就已經係母親節嘅正式嘅日子嘅啦嘛。有冇話收到啲訂台啊、預訂嘅人數嘅反應係點啊？ 嗱，以我即係亦都同業界大家電話聯絡溝通過啦，同埋以我自己本身經營嗰個食肆為例啦。咁通常咧，我係四位嗰陣時咧，每一間食肆嘅訂台咧，都係得20-30% 嘅啫，即係去唔到50% 嘅。咁啊，一放寬咗，琴日咧，啊，今日就未知啊，今日啱啱先至朝頭早啫。琴日咧，我哋都大約有10%+咧，即係啲電話咧就打嚟係就問啊，八位點樣啊？你有冇出套餐啊？即係點樣做法啊？咁樣，咁我哋都係好多詢問咗。但應該今日咧個情況更加好嘅，應該我哋譬如由呢個30%定台，今日可以升到去50%-60%噶啦。 嗯，這個數字嘅比較，可唔可以同翻上年母親節去比，或者你哋預計成個營業額嚟講，同上年比又爭幾遠咧？ 嗱，從上一年母親節咧，佢都係我記得嗰陣時咧，4月幾都係冇放寬到嘅。 嗯。 去到6月先就開始有放寬嘅，即係父親節先有放寬嘅。咁、 嗯、 變咗上一啲母親節，我哋都係喺一個限聚令之下經營咧，都係保持得翻以往嘅50%到啊、嗯，好似今年未放寬之前咁樣。 嗯，嗱，雖然即係放寬到係8個人啦，但係營業時間方面咧，就算母親節嗰日都係晚市去到10點鐘嘅啫，係咪都係做到一輪啊？定係可以有機會做到兩輪咧？ 嗱，以一個家庭食飯咧。即係老實講，一個除咗飲宴夜之外咧，如果一個家庭食飯啊，而家你都未俾飲宴啦，都係保持20個人啫，都擺唔到酒啊。咁如果你以一般家庭食飯10點鐘咧，已經係足夠嘅。我哋如果係真係好嘅，可以做到兩輪啦。但係我哋都唔敢奢望做兩輪，我哋希望做翻一輪半座咧，已經好心滿意足噶啦。 嗯，暫時嚟講，我想知道，因為仲有幾日就已經係即係母親節啦，而事實上話放寬到去8人一台咧，其實就聽日已經可以係開始嘅啦。準唔準備得切咧？無論你哋食材應付即係晚市可以去到或者變到由4人去到8人一台呢一啲，無論食材啊、人手啊，或者一啲母親節一啲嘅特別套餐嘅準備，呢啲又準唔準備得切？ 嗱，依樣嘅食材啊、人手嗰方面就唔係問題嚟嘅，因為做生意為大前提啊，我哋各方面都好努力走去做每一樣嘢噶啦。即係好似琴日一講咗朝頭早啊，特首9點零10點鐘到講咗咧，我哋已經好多我哋行家已經即刻係已經出咗呢個8人套餐噶啦，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我哋喺11點已經出曬8人套餐啦，已經啊。 嗯，即係呢啲。 咁啊，食材方面咧。除了一個海味啊嗰啲，我哋通常都有，大家做緊生意都有供應商嘅。咁、 嗯、 供應商就好穩定咁供貨俾我哋嘅，係爭在我哋有冇生意咁解嘅啫。啊 ，OK， 即係總之，整體嚟講都應該個準備上面唔需要太困難啦，係咪？ 啊，佢準備上面唔使擔心。100%可以做到嘅。 OK， 咁啊，禮拜四開始就係4人去到8人一台啦。頭先講到話去到19號啦，進一步放寬，譬如一啲堂食嘅時間可以去到午夜12點前啦。咁啊，宴會嘅上限都由原本20個人就去到120個人。咁對於酒樓嚟講，呢一個放寬係咪更加大幫助咧？ 嗱，即係宴會上限咧，我哋嗰、那個期望咧都係有啲落差嘅。 嗯。 因為我哋都希望佢放翻上去240人，好似以前咁樣啦，即係初即係喺11、12月嗰陣時啦，即係上一年未發生第五波嗰陣時，但係而家120人咧，對我哋嗰大型宴會係冇乜幫助嘅，啊，即係梗係即係冇幫助假啦，即係都係叫做有些少，即係叫做杯水車薪嘅啫，起碼你去到240人咧，對啲大型宴會咧，即係叫有啲幫助。你話去到放寬到我哋12點，240人咧，我哋個期望咧就係希望即係 到時放寬嗰時可以政府考慮下對我哋業界即係最加大些少力度啦。因為喺呢個第五波，我哋業界咧都已經係水深火熱㗎啦。 有冇人即刻問翻嗰啲擺酒嗰啲啊？即係知道可以放寬到120。 嗱，我哋都即刻會聯絡咗以前訂落嘅即係宴會嗰啲人客啦。但係咧，始終人係120人咧，都係一個好細嘅差落啊。即係唔係話人哋嗰、那個即係通常你知啦，一個婚宴啊，一個社團啊，即係冇可能話擺到嗰120人以下噶嘛。即係都係俾我哋個差佬好大。 OK， 總之希望最好就去翻240人啦，對你哋。 係啦，240人啦，去翻12個一台啊，咁樣我哋咧就係即係嗰個期望就係咁樣啦。 好啊，唔該曬梁振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振華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啊，對於一啲有關於餐飲業嘅放寬，聽日最快就已經由4人去到8人一台啦。咁另外19號開始晚市嘅時間可以去到12點啦，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啫？會唔會都係一啲經營者睇到一啲咩情況咧？18723，除咗社交距離措施第二階段嘅放寬啊，咁啊，尋日都公布咗啦，沙中線這個嘅東鐵線過海段咧，就喺5月15號通車。日后即系话东铁线的乘客就不用转线直接可以过海，亦都是第四条的过海铁路。其中就话到时由红磡站过海去到会展站呢个新的站只是需要5分钟啫。成人八达通的收费是10.01元啊。咁大家都关注到啦，这个嘅客流量的变动，尤其是东铁线的载客量究竟承唔承受得到咧？咁见到就话通车这个新的通车之后啦，东铁线嗰个朝早的繁忙时间就由3分鐘縮短到去2.7分鐘一班車，咁啊，全線亦都會提早喺今個禮拜六咧，由12卡車全部變曬咧係9卡車嘅。你自己點睇？會唔會尤其是一啲新界東嘅居民或者用開東鐵線嘅市民，你自己點睇咧？平時會喺新界過海翻工嘅人士，你又點睇呢一個？這個東鐵線過海段的通車咧，18723講下你嘅睇法。又請你一位嘉賓，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点睇东铁线过海段15号开通？大家都关心到其中一样就系东铁线嗰个乘客量嘅负荷问题。你自己点睇呢个？ 第四条跨海铁路咧，可以由深圳过境直达中环咧，唔使转车。这个系香港铁路嘅发展史嘅一个里程碑，亦都系特区政府送俾呢个东铁沿线嗰啲乘客嘅一个超级大礼。我直情是形容它是平靓正。咁啊，那个客观效果会是点呢？就首先讲讲个乘客量先啦。就巴士两巴呢，我去打探过呢，佢哋估计呢朝头早繁忙时间喺红磡落车搭隧道巴过海，每日就会少咗3万多人次。咁呢3万多人次呢对两巴都几伤嘅。咁佢要求政府 cut 班次。cut 咗之後咧，佢又冇咁傷啦。咁但係咧，呢3万多人嗰啲票價收入全部咧就送曬俾港鐵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唔會增加負荷嘅，因為呢個乘客已經坐在架車上噶啦嘛。佢只不過喺紅磡落唔落車噶啦嘛。真真正正要考慮嘅咧，就係佢哋而家每日有長途巴咧，就大約有1.12万咧係東鐵沿線就過海嘅長途巴。今日上水去金鐘咧，巴士咧就收25.6元，但系車程咧就65分至到100分鐘不等。你信唔信？好計，乘巴97、99、100分鐘。沙中線咧而家過海咧，由上水到金鐘咧，竟然係21元，超筍21元，跟住車程40分鐘。我想問下你啊，如果你有機會又搭到沙中線，你會唔會仲搭長途巴咧？咁所以長途巴度閒閒地就搶咁一半生意，我都唔知道，可能係70-80%。除非你住嘅地方有巴士站樓下，但係離開鐵路站太遠啫。但係實在長少數派長計咧，恐怕佢都可能轉車去鐵路算數啦。咁嘅情況之下咧，每日繁忙時間咧，如果你預咗多60-70%嘅直通巴客轉咧，過到6000-7000人次嘅喺繁忙時間。好啦，咁啊，東鐵本身而家嘅情況又係點咧？政府同埋港鐵咧就話佢繁忙時間咧，我哋計過嘅，佢真係去到最盡最盡最盡咧，1個鐘頭可以行30班車。 30班车嘅话咧，港铁就话一班车可以载2800人，所以就有85000人嘅人次。呢、這个我完全系唔接受，同埋觉得系夹硬嚟嘅，因为2800系一个设计嘅上限，即系嗰啲叫 loading 嘅，即系多过呢啲咧，个结构会出事嘅车会冧咁啦，冇人行呢条。同埋佢仲有卡车系仲系头等添，头等卡嚟嘅。咁所以呢大致上实际可行嘅载客量呢一列车系2000人到嘅啫。咁30×2000系60000。咁即系我觉得佢无论将来呀，永远永远最高峰嘅时间行足一个钟头30班车喎。30班车即系每2分钟一班喎。你啱啱讲2点几分钟嘛。如果行到2分钟一班系极限嘅极限呢，都是讲紧60000人次。好啦，佢呢个屯马线通车之后呢，大围去到呢个九龙塘呢就已经唔系最挤塞㗎啦。因为好多人大围落咗车转咗去屯马线去钻石山嗰边嘛。咁而家最塞车反而呢就系、是、沙田去大围嗰段啦。沙田去大围嗰段呢，佢哋公布咗呢就系、是、第五波疫情之前，即系去年12月呢，佢哋繁忙時間係30000人次，但跟住佢咧就話係2017年嘅一半。咁簡單啲嚟講，就即係話如果疫情過咗，我哋有朝一日翻翻去2017年嘅水平，咁我哋大家都希望啊，同埋咁多人搬緊入去住啊嘛，係咪？咁嘅時候咧，繁忙時間咧嗰一段咧就60000人次啦，60000人次同我啱啱講30班車，每班車乘2000人60000咧。就凸凸含，即係佢100% 載客率。如果再多直通巴嗰6000-7000啊，或者10000過咗嚟呢邊咧，佢已經超載噶啦。咁即係個問題就係、是、5月16日嗰朝早咧，肯定呢條線路係所有搭車嘅人咧超筍嘅大禮，又舒服啦，又快上到車啦，就40分鐘就到啦，唔係收21蚊。咁但係隨著疫情過，我哋慢慢回復正常嘅時候呢，開始慢慢慢慢就有壓力啦。咁直通巴嗰啲慢慢即係忍唔住都會轉呢。咁我估計1-2年之後呢，佢哋真係覺得開始會好逼，但就唔係頭嗰一個月。咁長遠啲諗呢，就仲大件事啦。古洞站呢5年後就起好啊。你知古洞站就係落馬洲支線。咁嗰度啲人呢一定係搭東鐵過海㗎啦。2027年落成嗰度114000人，政府準備搬入去。咁、到時5年之後呢，老實講就我都冇眼睇啦。咁、政府仲話新界北，即係呢個皇后山啊、打鼓嶺啊、恐龍坑啊、平斜嗰邊呢，就將會發展搬200000人入去。嗰啲呢肯定又係要搭呢、這個即系东铁过海嘅，咁加加埋埋个30多万人咧，政府而家系完全咧系冇任何嘅再可以优化嘅地方，又起唔到新铁路。咁所以长远计咧，嗰啲生意又会翻翻去直通巴，不过呢个系讲紧5年后啊、7年后嘅事啦。咁所以巴士呢几年咧就会好惨淡，之后咧因为铁路逼爆，佢可能咧啲人又翻翻去搭。 剛才田北辰讲的、即可能他们估计他们的载客量每小时可以去到60000，其实讲你的假设或者根据文件的假设是2分钟一班，不过现在东铁是讲说就算是、即通了这个过海段都是2.7分钟一班，即可能那个容量是更加少，因为疏电。 你信不信现在政府和港铁公开文件竟然说一班车的载客量、一小时的载客量可以是85000、即是我用到一个钟头30班车都系得60000啫，佢竟然可以为85000，你话几多水分啊？ 佢有提到话，即系日后如果喺啲繁忙时间可以加啲空车嘅，有冇空间加咧？其实仲或者喺边度加咧？你自己 你如果2.7分钟，你梗有得加啦。咁、问题你加得空车，你不如买多啲车去到2分钟一班啦。即系你越密就越冇机会加，你越疏就越有机会。其实咧，讲真。加密班次呢就是叫做最重本的，对市民是最有利，对港铁是最没利。他中间来不来炒一两班呢，就只不过等到你未饱和的时候呢，下游那些车站，譬如说沙田去大围呢，他有得舒缓，这样解啫。 就唔使成日都系企，可能仲有啲坐位。因为佢系上税开出啊嘛。 嗯。 但系真正要处理嘅问题，即系治本就唔系治标呢，就系、是、全部加密班次咯。咁全部加密班次，佢要买多啲车啦。 嗯。 好明买多好多车，要请多好多人啦。 嗯。除咗个东铁线嘅负荷咧，其实因为你头先听你个讲法，可能都吸咗一啲长途巴啊嗰啲客过咗去，而家东铁线过海段啊嘛，最后都会落翻去金钟嘅。港岛线方面嘅负荷有冇会多咗咧？ 港岛线金钟咧，我就会觉得咧喺放工嘅时间咧，荃湾线嗰啲居民就会好开心，因为而家咧佢哋逼埋同一个月台，因为而家翻新界东嗰啲人啊，即系东铁沿线啊。多数都是放工的时候搭荃湾线过海，再转车，再转东铁的。将来呢，他们去了另外一个月台，所以对荃湾线来讲呢就很正了。放工的时候呢就不用逼上车，很易上到车的，因为没有了那批客抢。 OK， 嗱，田北辰，我依家咧即系再揾你倾多阵，同埋一八点半。 因为我想讲下票价。 好啊，转头我讲一讲，因为大家都可能关心到票价方面。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应该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遇袭发生爆炸，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受损。报道话，俄罗斯对利沃夫发动空袭，从市中心可以见到有几处地方冒出浓烟。地方官员话，至少三间发电厂受损，工作人员正在抢修，呼吁民众留在防空洞。乌克兰铁路公司发表声明，话俄军炮击铁路变电站，导致服务受阻，一些火车班次在进入利沃夫范围前停低。自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利沃夫周边地区多次受到导弹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遇袭的都是军事或者物流目标。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498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260宗属于确诊病例，4722宗属于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16宗本土死亡个案，年龄由64至99岁，全部死者都有慢性基础疾病和恶性肿瘤，死亡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疾病。新增的本土个案中，151宗确诊病例是之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08宗确诊病例和466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政府因应疫情趋势持续稳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今个星期四起提前放宽餐饮处所最多八人同坐一台，同埋容许身处郊野公园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等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当局话，除非疫情大幅反弹或者急剧转变，由今个月19号起实施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延长餐饮处所的晚市堂食时间到晚上11:59，酒吧同酒馆可以重开，营业时间去到凌晨1:59，每台人数上限是4人。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同埋游轮可以重开。至于戏院、表演场地、博物馆、活动场所、宗教处所等嘅处所嘅人数限制，提升为处所容纳量的上限的85%，而戏院内是容许饮食。就有传媒报道，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内发现有人面识别相关功能。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话，自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推出至今，程式的运作从来没有，亦都是无需采用人面识别功能，已经要求承办商研究在不影响程式正常运作的前提下，从模组中删除与人面识别相关功能，以释除公众的疑虑。资科办发表声明话，经了解之后，得悉承办商在开发安心出行程式的时候，应用了市场上一些现成的模组，用以操作手机镜头进行扫描程序，即是扫描和识别场所二维码、电子针卡二维码和的士车牌号码等。 除此以外，该模组并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运作。由于得悉有关模组亦都同时包括入面识别相关的预设功能，智科办已经要求承办商删除相关的功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2，瑞士法郎0.979，加元1.284，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5.23美元，卖出1865.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海盈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有车龙噶，咁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恒顺园啦，入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商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油站对出。而狮隧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人科专科医生何韵诗。 呢兩年個疫情咧，好多長者咧覺得自己記性唔好啊嚇，認知障礙啊或者腦退化嘅情況咧係嚴重咗嘅，就因為而家好多時候佢哋都冇咗個社交嘅活動啊，有啲焦慮啊，甚至乎有抑鬱嘅情況，好多時候要多啲關心佢哋啦，甚至乎可以叫啲孫仔啊或者啲細路同佢傾下偈咧，可以希望佢哋咧心情咧都會好啲嘅。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2022年5月4日，社交距离措施放宽，星期四起堂食每台增至8人，户外剧烈运动无需戴口罩， 新增290宗确诊，公立医院非急诊病房周五起恢复探访， 东铁线过海段本月15日开通，为本港第四条过海铁路线， 普京签署法令，对不友善国家采取特别经济措施作为报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東鐵線過海段5月15號就是通車了，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見到有一些人士都關心到票價的問題，出現一些短貴長平的情況，舉個例，譬如海怡半島去荃灣就長過海怡半島去紅磡的，那個價錢來講，車費來講就是前者是平過後者的，出現這些情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就說，港鐵在調整票價時候會提供一些彈性，縮窄有關的問題嘅咁，又請嚟咧，頭先同阿田北辰傾緊嘅電話旁邊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票價嗰方面點睇呢個？ 東鐵一啲都唔係貴， 中鐵是直情是一個超值的大禮，便宜靚正。為什麼這樣說呢？上水去到金鐘比較屯門去到金鐘，即是東鐵西鐵啦、距離呢就短一成，時間呢就快兩成，票價呢就平三成，一二三是超筍的。所以東鐵呢只有就因為它太平呢，就令到其他地區嗰啲乘客呢就好唔開心。我公開問過陳帆，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透過東鐵嘅租金，因為佢係政府擁有㗎嘛，落價大幅減租金，去令呢、這個港鐵呢喺西鐵呢減成兩成價。陳帆呢就話呢個佢唔會處理，是等港鐵自己透過十幾二十年去處理。我就走去問港鐵，港鐵就話佢哋咧對於同線嘅短軌長平，同線短軌長平咧，即係今日東鐵過海咧，大圍去到何文田咧，就貴過大圍去到紅磡嘅。咁呢一類叫做同線嘅短軌長平，佢會處理，但係唔同線嘅票價差異咧，佢哋係唔會處理嘅。OK。咁即係話呢，港鐵就唔會處理東平西貴，即係東鐵平過西鐵，即係大家都係由終點去到金鐘呢，佢哋個票價差異呢佢哋唔會處理啦。咁政府呢又話拋返個波俾港鐵叫佢哋處理，呢個係好唔負責任嘅政府。老老實實我最唔滿意政府呢就做呢樣嘢嘅。乜嘢嘢都拋嚟拋去，佢咩佢唔做就拋俾港鐵，港鐵呢就話唔做。咁但係港鐵上市公司，政府又奈佢唔何，咁唯一就係政府補貼嘅啫。咁政府唔補貼，咁我永遠都唔會發生啦。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 係、okay. 嘛？你話去到旺角東同埋旺角喺金鐘嚟講差兩毫子啫，兩毫子好多人都唔理你啦。咁你話天后同埋海洋公園去會得差兩蚊，咁但係老實講，嗰度係兩條唔同嘅線，你有幾多乘客係咁行呢？嗰、似乎係一個技術性嘅問題。多過你諗下，每一日搭西鐵過海嘅人幾多？比較起東鐵，嗰啲先至係大問題啊嘛。 OK， 好啊，唔該曬田北辰。講到關於頭先呢個票價方面，佢覺得如果新界東搭東鐵去金鐘嚟講咧，就整體平過，譬如新界西用西鐵嘅一啲嘅居民，佢就覺得應該要有啲調整咁樣嘅喺呢一方面。你又點睇18723啲咧？啱啱傾過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有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講到有關於呢個東鐵線過海段嘅通車。影響到唔同嘅線路啦，亦都係即係你會唔會都覺得方便咗咧？整體嚟講會唔會使用咧？定係都會繼續搭翻一啲翻工時間咧，就搭一啲嘅長途巴啊，或者搭翻過海巴士咧？你又點睇18723111？有楊女士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係 你好，楊女士， 唔係早晨， 係請講係。 咁我就作為一個土瓜灣嘅街坊啦。咁其實就諗翻起而家東鐵過海嘅情況咧，就令我諗翻起當年屯馬通車嘅時候嘅情況。當年嘅時候咧，就係屯馬通車啦，然後咧巴士嗰方面咧，即係我哋區內嘅嗰啲巴士咧，就有減班嘅情況啦。咁而家東鐵過海又嚟啦，咁而家影響緊嘅係，因為我本身我有陣時我都要翻過海翻工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唔係成日都會搭到東鐵佢過海咁樣去用啦。即係可能田先生就可能認為，即係好，即係佢認為，即係港鐵即係其實有好多好處。咁但係我作為一個星斗市民嚟講，其實我真係好在意，就係即係我平時我已經即係喺區裏面嚟講，我已經要用多時間去搭車啦。即係估唔到而家東鐵過海，即係都會發生呢種情況啦。咁而家呢刻我都唔知道究竟會減成點樣啦。但係其實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亦都唔見唔到喺呢個區裏面，即係究竟可能佢條再咁樣講就係話。即係喺呢情況之下，我亦都唔見得喺而家呢個情況有咩可以改善到啦。即係我亦都唔聽唔到有運輸署啊，或者甚至乎巴士公司嘅人嚟問啦、啊。咁其實咁樣做法係等同於將我哋呢啲區內嘅街坊係即係凋零殆盡咁樣感覺啦。即係其實作為一個市民嚟講咧，我睇唔到東鐵過海對於我嚟講有好大好大嘅吸引力。 你而家搭巴士嚟講係即係搭幾號啊？有冇話係大約要幾耐？如果估計即係少咗班次嘅話，要轉鐵路又爭幾遠咧？ 哦，其實咧我就搭開116啦，我就一個土瓜灣嘅街坊，咁就翻北角嘅。咁平時就可能大概等5至10分鐘到啦，即係叫做 即係比較好少嘅時候，咁但係有時走咗班，我即係可能遲少等三個字嘅，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就真係有啲耐啦。咁如果冬鐵過海也好，我甚至乎我喺另外一邊，我將軍路線過去都好，即係本身因為要轉線啦，其實對於我嚟講，即係我會選擇一停過好過我去轉線，因為如果你轉唔切或者嗰班車太多人，其實你根本都上唔到。 嗯 ，OK， 即係所以寧願都係搭翻巴士好啲啦，總之。 系，即系作为一个街坊嚟讲啦，即系可能本身当然有地铁固然之，可能系其中一个好嘅选择啦。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就系会唔会变咗做嘅情况系，即系为咗铁路，然之后咧巴士就减班啦。但系我亦都见唔到有任何嘅改善啊，或者甚至乎系即系好啦，而家要过海啦，但系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咧，我亦都见唔到啲咩好啲嘅方案俾我哋咯。 好啊，唔该晒啊，杨女士，仲有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诶，早晨啊，主持人，我想回应翻啊田生所讲，佢讲晒口号一二三点样抵，其实咧，我哋作为星斗市民，冇车要靠巴士、地铁出入咧，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就算你通咗铁，但系你减咗巴士，其实对我哋嚟讲都系痛苦，因为你虽然话哦铁多话会加密啊咁，但系其实佢得九卡，而且佢个位系好少，譬如好似我自己有小朋友都四五岁，咁我哋已经出长途跋涉出市区，转冇位坐，其实同埋你条线越长咧，人哋让俾你机会系越慢。譬如我，譬如老人家，佢真系唔想坐轮椅，佢真系想行下活动下，但系冇位坐嘅，而且好似头先前面个先生咁讲。佢哋一吸巴士咧，系真系吸好咯。我试过同小朋友想翻屋企，系讲紧佢系要半个钟九个字，我喺度等九个字嘅巴士都热死啦。系咁，其实即系政府系咪逼我哋全部星斗市民都要搭佢嘅地铁俾佢赚钱？咁系咪即系逼我要养车，然后令到个地球更加污染咧？ 我想知道你系边区，你系边区嘅，所以要 我水围区嘅。 OK。 系啊，西铁已经系咁，而家东铁又行翻西铁条旧路，即系我唔好理佢嘅价钱啦，净系佢个班次已经令到系好痛苦咯。尤其是我哋啲冇车，即系靠公共交通工具，其实我都想支持环保嘅，但系你咁样咁嘅政策底下，我系咪应该要去养下车，令我小朋友出去方便啲，定系同佢企喺度等四十五分钟巴士咧、 ？OK， 好啊， 唔该， 唔该晒陈女士。啱啱咧两位啊，包括杨女士、陈女士咧系打上嚟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喺电话旁边有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成员纪俊安，早晨。 不如早晨啊，萧华文。 早晨纪俊安，不如我哋先讲呢一个嘅票价之前，讲咗呢个东铁线过海段啦，15号开通，咁啊市民就方便啦，唔使转车，直接系可以过到海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嘅东铁线嗰个客量啊，或者搭车嘅时间啊，成个载客嗰个承受能力嚟讲，你自己有冇啲咩睇法呢？ 我谂其实因为佢到现时为止都未公布嘅实际嗰个时间表啦，而再者其实大家好关心就系疫情期间，其实港铁系不断削减即系唔同路线嘅班次啦。咁究竟佢东铁过海之后，佢系咪仲系开紧而家讲紧非繁忙时间开紧系六至七分钟一班咧？咁呢个班次固然系令到即系各位乘客会觉得系唔方便啦，亦都会觉得咁点解东铁咁逼咧？因为我啲车开唔够。咁要睇，要真係要港鐵去交代翻，其實佢非繁忙時間，佢其實又開緊咩班次，咁先會知其實個承受能力有幾高咯。 嗯，你覺得應該要開到幾多？如果係維持翻非繁忙時間六至七分鐘，個問題有幾大？繁忙時間嗰方面嘅情況，你又點睇？ 如果非繁忙時間，咁可能跟翻其他同嘅過海嘅路線，尤其荃灣線嗰啲，可能其實開緊即係可能三至四分鐘一班啦。咁至於繁忙時間，咁佢講就話最密去到2.7分鐘一班啦。咁當然個前提都係真係要個班次係真係做到呢個密度啦。新嘅信號系統固然佢係可以拉翻密嗰個班次，亦都可以可以去讓到即係啲車可以行得更加快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跟個即係成個流程同埋暢順咧，呢個亦都係值得關注咯。 嗯，除咗話嗰個繁忙時間班次三分鐘咧，去到而家話2.7分鐘一班咧，另一個嘅可能影響到成個載客量嘅情況咧，就係嗰個12卡車就會完全係退役噶啦，轉曬做9卡嘅列車。其實之前好一段時間都係12卡同9卡係混合咁樣去用噶嘛。你自己見到個情況係點，或者預示全部變曬9卡嘅時候，成個載客量個影響係短時間內會有幾大咧？ 九卡車其實本身因為佢預會加密個班次咧，其實佢係理論上係做得翻以前12卡嗰個咁嘅整體嘅載客量。咁但係正如啱啱咁講，其實佢係要個前提係要開足車，咁佢先可以做到個效果。咁另一方面，其實影響到乘客最大嘅 就會係即係九卡車佢未來佢會泊喺邊個位置，因為其實現在九卡車其實佢係靠近其中一邊嘅月台，咁如果有陣時啲扶手電梯或者其他車站設施嘅佈局其實未必咁方便，咁到佢全面改用九卡車調整個佈局，或者會對乘客使用即係東鐵係會有些少改善，但係具體嘅情況仍然都係要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咯。 嗯，嗱，我見九即係根據立法會即係政府交去立法會嘅文件嚟講咧，如果你係東鐵線係去到兩分鐘一班嘅九卡車咧，就可以去到80,000+人嘅每小時載客量。如果係12卡車嚟講咧，就算係三分鐘一班，即係疏啲咧，都可以去到每小時100,000+嘅人次。即係就咁睇咧，數字嚟講就好似係。九卡車似乎嗰個嘅載客量都未能夠比擬到12卡車喎，咁都。 嗯，係嘅，其實望落即係可能帳面上望落個數12卡車，因為佢長，咁所以其實你點計佢個載客量一定係多過九卡車。咁但係因為過往就係講緊12卡車嘅性能冇九卡車即係咁好嘅時候，有好多嘅限制，令到佢唔能夠其實佢實際上係開未必用得盡嗰12萬+嗰個載客啦。咁反而係九卡車佢要真正完全發揮好表現之後，咁佢係咪真係做呢個效果咧？咁亦都係需要再觀望，我亦都要。睇下其實港鐵點安排佢日後嗰個營運嗰個車務嘅情況咯、 見到有啲包括港鐵都提到話可以安排啲吉車啊喺繁忙時間度載客嘅、你覺得呢啲吉車應該係邊啲站或者邊啲時段係特別需要嘅咧？你自己觀察到可以舒緩到一啲嘅壓力咧？ 嗱，其實呢啲咁嘅繁忙即係繁忙時間嘅特別班次，其實一路都有做緊嘅。咁、其實講緊就係、即係例如可能係中途站啦，例如可能係沙田啊、大埔區嗰啲，咁其實都係可以去即係繼續有翻啲特別嘅班次啦，方便翻啲乘客咁去上車咁咯。 金鐘需唔需要再加咧？因為你譬如你東鐵而家直落到去過海段去到金鐘，其實都可能吸引咗多咗客噶嘛。咁到最後都會落翻去金鐘嗰個港島線嗰個轉車嗰個位啊。呢一個位仲有冇加一啲吉車嘅空間咧？ 如果本身講緊東鐵嘅金鐘站咧，嗰邊就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因為東鐵係一邊上一邊落嘅，上係集中一邊，就所有入到嚟，即係入到嚟東鐵金鐘站個月台嗰啲，全部都係架吉車嚟嘅。咁、但係去到其他路線，其實一路港鐵佢自己都有安排一啲一啲空載嘅班次，咁就可能係金鐘站嗰度載客，咁佢又冇需要再增加個班次咧？又或者其實佢仲有冇空間再加呢啲班次落去咧？亦都要即係都受限於而家港島、港島線或者荃灣線佢個信號系統，佢可唔可以再依成日都已經開到好密㗎啦？ 最後幾轉咯，我想問一下，因為我見你哋都關心到係咪嗰短貴長平同埋同區過海唔同價嗰個情況啊？ 係啊，冇錯。 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個問題喺邊度係？ 係因為其實講緊呢個係兩鐵合併嘅時候制定合併車費嘅歷史因素啦。咁去到成個情況就係、其實成個九龍區就只係得紅磡同埋旺角東，佢唔係跟翻我哋認知講緊係地鐵市區線嗰種三個車費即係車費等級過海嗰個結構啦。咁所以就會令到零零舍舍紅磡旺角東係貴咗啦。即係當然頭先阿田北辰都講到話，我講嘅東鐵平靚正，但係你放翻喺紅磡旺角東呢度呢個唔。不是讲紧技术问题，而是讲紧其实是成件事是很不一致。点解零零舍舍九龙过海是零零舍舍红磡旺角东特别贵呢？咁呢个系其实对于乘客嚟讲是不公平嘅。咁当然咧，长远而言，成个港铁个票价结构是应该要理顺翻去到大家都认为一个合理嘅水平。咁但系短时间啦，比较明显嘅车费差异系应该。即係原先係東鐵過海係一個好嘅機會處理，咁但係亦都好遺憾地就係港鐵或者政府佢冇用盡，即係過往營運協議佢入邊嘅條款去嘗試即係趁呢個機會去調整佢咯，咁呢個亦都係相當失望。 OK， 好啊，唔該曬紀俊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紀俊朗係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嚟嘅，咁啊頭先亦都同大家除咗講呢個東鐵線過海段之外啦，社交距離措施第二階段嘅放寬，其中咧就包括咧就係話泳池都是其中是提早是聽日就已經可以重開啦。泳池、泳灘方面，這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佢本身咧都是游泳同埋田徑教練嚟嘅，梁子榮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早晨听众， 早晨梁子荣，想问一下先，呢、這、一个先讲呢个重开泳池泳滩先，算唔算系比想象中系早开翻？因为佢比起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嘅其他措施嚟讲咧，佢系提早去到听日啊，即系星期四就已经系开翻啊嘛。呢、這个你点睇咧？ 都系比较突然嘅，因为都唔清楚即系政府佢个安排咁啊。突然之间就话即系公众泳池啊、泳滩都可以重开。咁但係究竟政府內部有冇同即係負責嘅政府部門，特別康文署佢哋之前有傾過即係重開嗰個泳池啊、泳灘嗰個時間表。咁啊，尋日公布咧就後即係聽日咧就會係開翻啲泳池同埋泳灘啦。咁但係實際嗰個情況就係有一啲嘅泳池其實都未放水嘅。咁就算放水都唔係即係短時間一日之內係可以係將泳池係注滿水啦。都要幾日時間，咁就算注滿水，其實都仲要有一啲嘅程序，包括係驗水啊，將啲水淨化，然之後再睇下嗰啲嘅過濾設施係咪穩妥，咁先至可以係開放到泳池。但係就算即係啲水搞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嗰個救生員嗰個嘅人手咧，其實都係不足嘅。咁啊疫情之下，其實就無論係一啲係考呢啲嘅救生章嘅人士啦，或者係續牌呢啲嘅人士咧，以至到即係康文署招聘嘅時候，有啲考試程序咧，其實全部都停曬嘅。咁所以就算政府公布話星期四係開翻泳灘泳池咧，其實我諗市民都唔能夠受惠。咁就我都知道最快都要去到下個星期，即係5月12號咧，都係有部分泳池咧先至可以係開放到出嚟俾市民係使用嘅。 嗯，你点睇呢个安排？即系头先你讲到话12号下个礼拜四有大概有14个啦嘅泳池会对外开放。另外，譬如九龙公园泳池咧，就系甚至系第二批开放，点去到16号先至开放。嗱，虽然话可以礼拜四重开，但系一啲公众泳池有啲迟咗，咁即未必配合到嗰个情况啦。你自己觉得对于市民或者对一啲要可能教班嘅教练嗰个影响系点样？ 除了即系泳池开唔到，市民可能用唔到个服务咧，其实教泳班一啲教练咧，佢哋都未知个安排啊，亦都大失即系预算，即系因为太过突然啦。咁究竟系佢仲要等泳池系咪可以开得翻咧？因为就算开得到，头先所讲即系如果救生员足够嘅话咧，咁可能只系即系一个嘅入边泳池可能有主池、副池、训练池，可能只系得啲训练池开到嘅话咧，咁可能可以開到一啲嘅訓練班嘅數量都係唔夠啦，咁同埋而家嗰個泳池即係入場嘅人數都有限制，咁所以亦都影響到咧一啲訓練班咧嗰啲嘅學員人數，所以就算開翻嘅時候，我哋都擔心就係究竟係咪有足夠嘅訓練班可以係如期去舉行，咁所以亦都影響到咧一批教練咧佢哋係任教嗰啲嘅即係泳班咧去提供呢啲嘅服務，所以其實教練嗰方面其實都係未能夠全面恢復嘅，都係受到呢次嘅影響，都唔可以話係政府話公布即係開翻啲泳池泳灘之後，佢哋嗰個嘅工作可以恢復咯。 嗯，你點睇其實今次康文署喺配合呢個政策上面嘅準備係點啦？另外就係頭先你提到啲教練即係嗰個未必可以即時開得翻班嘅問題，但係有冇都睇到啲教練係可以或者預備緊係開翻啲班啊，或者啲學員嚟講個反應係點啊？據你了解， 首先我諗係康文署嗰方面嘅工作，我諗係真係需要檢討咧，因為以往如果冇疫情之下咧，大部分嘅泳池其實都係4月1號係會重開嘅，咁應該係3月到2月尾其實。康文署就會喺每個泳池當中就會注水啊，跟住進行驗水啊，亦都係四月之前其實已經係完成曬所有，無論係一啲係長工嘅救生員招聘啊，或者係臨時救生員嘅招聘嘅。咁所以我唔清楚點解康文署喺即係疫情之下佢哋個工作係有咁嘅甩漏情況啦，同埋就係其實佢已經預計即係未來政府所有設施都會開放啊嘛，所以其實應該係。預早係應該係將所有設施準備妥當，即係就算個泳池唔開放俾市民去入場，其實入面嘅設施應該係要盡早係即係一定係準備就水，話開放就應該可以提供到服務啦。咁另外就係教練啊、泳班嗰度，其實康文署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嘅訓練班會提供，咁但係都係事出突然啦。咁究竟未來個安排係點樣呢？咁都 未有好確切去話俾係公眾知道啦。另外就係教練其實佢哋都係有機會係預早其實都係揾咗佢哋教一啲嘅訓練班嘅，咁但係而家更改咗個時間，即係提早咗開放嘅時候，究竟嗰啲訓練班嘅安排係點樣啊？會唔會係再有另一個階段，可能就係再將嗰個人數再放寬調升嘅上限，以至到嗰個訓練班會唔會再增加呢？其實呢方面都唔係教練可以控制到嘅，教練都係要等即係康文署嗰方面去安排啊，或者佢哋一啲嘅泳會嗰方面、okay. 可唔可以做到場先至知道咯。 嗯，另外今次開翻泳池啦，泳客都要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啦。泳池嘅人數限制就係容量一半啦。另外，譬如話游水、淋浴、往返更衣室啊、泳池咧，就等等咧，都可以係豁免戴口罩嘅。呢一啲規矩你又點睇？再一分鐘到啫。 去年我都有去任教一啲訓練班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情況又唔係太過有大嘅影響。咁因為其實大部分啲泳客入場都應該係已經係打曬疫苗啊，已經係用緊疫苗通行證。咁同埋泳池佢都係有一啲我哋叫做係氯氣啊，或者係臭氧嘅過濾咧。咁所以喺消毒方面其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最主要就係希望未來即係市民即係入場盡早去接種疫苗咧，令到嗰個嘅屏障提高嘅話咧，我諗公眾使用設施嘅時候就會安全啲咯。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梁子榮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點睇泳池泳灘聽日起可以重開咧？咁另外5月5號起亦都係市民可以喺户外地方做運動咧，都唔需要戴口罩啦，包括譬如網球場啊、籃球場啊、郊野公園等等嘅。你又點睇呢啲放寬？1872311，九點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持续受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提早在明天起放宽三项防疫措施，包括重开泳池、沙滩、水上乐园和水上运动中心，市民在户外运动场所进行剧烈运动，例如在网球场、篮球场、跑步和在郊野公园，无需佩戴口罩，容许食肆堂食每台人数增加到8人，并且预期在本月的19号推行第二阶段放宽措施，届时将会全面重开疫情期间被关闭的场所。不过康文署说，现时正是为辖下的公众泳池进行池水过滤和消毒程序。康文署38个公众游泳池会由本月的12号至到16号陆续重新开放。文汇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本身是游泳教練的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雲大德，他說業界早已料到不是所有泳池都能夠在明天重開，因為不少救生員已經轉行，泳池人手不足，預計教練要和公眾爭池用，擔憂有學生都沒有池開班，對如常開班復課只是持觀望態度。今個月19日起，宴會將會由20人大幅放寬到120人。婚禮顧問歐維芳說，目前20人婚宴只能夠招待雙方親友。昨日公布放寬之後，不少新人興奮得有如中六合彩，有原本只是在當日簡單註冊結婚的新人，馬上查詢可不可以加訂婚宴，預料婚宴生意增加30%。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東鐵線將會在本月15日伸延過海，成為本港第4條過海鐵路。咁屆時乘客就可以一程車從新界北直達金鐘港島核心地帶。金鐘站往來上水站全程只係需要40分鐘，比起現時快15分鐘，車費不變。新設嘅會展站往來紅磡站需時5分鐘，而單程收費係10.01。咁為咗配合過海段通車，東鐵線原有12卡車將會在星期五榮休，翌日就由9卡車全面接棒。《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就提到，會展站啟用之後是東鐵線過海段唯一新建的車站，亦都是眾多港鐵站中離海港最近的車站。港鐵表示，下星期一將會舉行會展站開放日，分7個時段和設有5600個名額。此外，郭建成6层的金钟站成为超级转车站，装置了大约20条电梯穿梭各层楼，更加设过海仪系统，在月台和大堂荧幕实时显示列车班次和候车人数，给乘客选择过海路线。 星岛日报报道。 星报报道，香港第四条过海铁路即将通车，新巴城巴估计红隧过海巴士的客量会减少大约两成，将会调整部分过海巴士班次。另外，运输署话在铁路通车的第一日，在收费广场巴士站开往湾仔和上环的隧巴301号线就会取消。星报报道。 信報報導，第五波疫情拖累本港第一季經濟下滑，政府公布根據預估數字，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收縮 4%， 經季節性調整之後， GDP 按季實質下跌 2.9%。 有經濟師表示，近日疫情緩和和電子消費券帶動之下，預料第二季內需會較第一季好，但是內地疫情爆發和外圍經濟放緩將會持續影響本港貿易表現，估計第二季本港經濟仍然會按年收縮。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布疫下第二階段放寬措施將會在5月19日如期實施，部分更加在本星期四提前放寬。時評說，新放寬帶來新希望，由市場到市民都可以鬆一口氣，但是大家仍然需要以審慎樂觀的態度面對疫情，繼續做好抗疫，切忌過於鬆懈。商報時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受到第五波新冠疫情衝擊，本港第一季經濟不單止倒退，幅度還要遠超預測。社評指，港府換屆在職，防疫上需要積極協調，以求無縫交接，個別表列處所何時可以再減限，會不會出新招加速斷絕傳播鏈，又或者為防範變異株扎根而變招，都需要及早妥善籌謀，營造更合適的通關環境。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影星曾江猝死檢疫酒店房內，咁敲響咗檢疫制度漏洞嘅警鐘。政府仲未嚟得切正視，一名年近六旬嘅男子喺竹篙灣獨自檢疫期間，懷疑心臟病發，突然昏迷，咁事隔幾個鐘頭先至獲得送院，最終反魂復述。政論話，在疫情已經大大回落之際，到底隔離檢疫制度係咪仍然有必要存在，不能不令人疑問。《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近兩屆政府都強調穩定樓價，不過樓價依然節節上升，未來幾年私樓落成量恐怕比之前前幾年還要少，考驗下屆政府的決心和執行力。社評指，樓價平穩應該就是避免樓價大起大落，並非保證穩步向上，脫離一般人負擔能力，管治者必須處理，否則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勢必加劇。明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丽港城对出。重复多次啊，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至到元朗公路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咁朗平路去南生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水边围交汇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 香港仔石排湾村碧山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鲗鱼涌英皇道1048号益发大厦、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5座、屯门月湖山庄13座、屯门湖景村湖翠楼、沙田康林苑山林阁、沙田和斜村顺和楼、粉岭景盛苑延景阁和荃湾丽城花园2期3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5月4日，社交距离措施放宽，星期四起堂食每台增至8人，户外剧烈运动无需戴口罩。 新增290宗确诊，公立医院非急诊病房周五起恢复探访。 东铁线过海段本月15日开通，为本港第4条过海铁路线。 普京签署法令，对不友善国家采取特别经济措施作为报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医管局咧就话理解到一啲家属希望可以探一啲住院病人嘅诉求啦，亦都考虑到近日咧疫情回复平稳，咁所以咧就决定分阶段会恢复一啲特别探访嘅安排啊。咁就话首阶段会涵盖26间嘅医院嘅非急症病房同埋部门嘅。嗱，详情系点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括弧护理梁明，早晨。 诶，早晨啊，主持你好。 可唔可以都详细同大家讲下，梁明，佢头先讲到呢个特别探访安排，详情系点咧？系咪诶礼拜五开始？我见就话呢个系首阶段啫，系点样做噶？实际系 嗱，其实咧就我哋都好似头先啊主持提过啦，咁我哋要考虑个疫情啦、病人嗰个诉求啦，同埋我哋医管局嘅专家小组亦都考即系大家系研究改嘅情况咧，咁我哋真系决定喺星期5月6号咧。就開始開放我哋嘅非急症病房同埋部門嘅，當中亦都係牽涉過嗰26間醫院啦。咁嗱個做法咧，就係我哋啲同事咧就會主動咧就會通知我哋嘅家屬、病人嘅家屬，咁同佢預約一個探病嘅時間啊。咁咧就佢可以根據我哋同佢預約嘅探病時間咧，就嚟探病嘅啊。而每一位病人咧，我哋咧盡量咧就每一個星期我哋都可以咧。就俾到1至2次嘅探訪嗰個安排俾佢哋嘅。咁當係 頭先你話主動聯絡啲家屬預約咧，係每星期，因為我見你話每星期可能1至2次啊嘛，係每星期都係醫院去聯絡佢哋，再安排究竟邊一日啦，再夾咁樣係咪咁 啊？係啦，咁有兩種做法嘅，因為有啲咧就即係如果係我哋講緊嗰啲係一啲即係非急症啦，又或者一啲即係即係冇急即係。我哋而家呢類呢26間嘅非急症病房咧，其實係牽涉一啲，譬如一啲療養啊，又或者一啲康復病房嘅嚇。咁嗰類病人咧，通常我哋頭嗰1至2次同佢安排咗之後咧，跟住咧嗰啲時間安排咧，我哋就可能就喺呢個佢每次探病完之後咧，我哋就順便通知佢啊，你下次就幾時候嚟探病咁樣咯。 Okay。我想知道如果啲市民或者家属要探病啦，系咪都有一啲特定嘅要求，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啲咩限制，有啲咩要求呢？又 嗱，咁我哋嗰啲探访嘅人士咧，就喺14天内咧就要完成个2针嘅疫苗啦吓，同埋咧佢嚟之前咧就要有需要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有效性证明啦，又或者24小时内有效。快速抗原測試咧，我哋都會接受嘅。 我想問呢一啲係咪一啲譬如康復者可以豁免頭先你提及嗰啲，譬如要做快測啊，要做核酸測試啊，或者要打曬針啊嗰啲要求，係可以有豁免嘅係咪？ 係啊，主持你講得啱啊！嗱，其實咧就如果我哋而家都開始面對一啲即係康復中嘅即係新冠嘅病者啦，咁呢類嘅病者咧，其實如果即係喺3個月之內。佢嚟探病咧，咁我哋都可以免除佢嗰个疫苗嗰个检测嘅要求嘅。 头先你提到咧，我见话就每星期可以申请探访1至2次，每次1个钟。呢、這个1至2次其实系点样安排？系咪都有唔同嘅疾病嘅病人家属系有啲1次，有啲系2次，定系点样安排嘅咧？呢个系 嗱，咁我哋其實一次至兩次咧，我哋都考慮點咧，就主要都係一個病房嘅大細啦，佢每次容納到有幾多嘅探病者咧，咁我哋都要維護住個病房嗰個擠迫性啊，唔可以太逼嘅，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感染控制嗰個考慮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每一位病人其實都分配到每一個星期一至兩次俾佢哋，咁同埋咧嗰個時間咧，我哋亦都預早安排俾佢哋。咁所以咧係即係嗰個家屬嗰個就唔需要佢哋申請噶啦。咁我哋咧就盡量咧，如果佢做到兩次的話，咁我哋咧亦都會喺預約嗰度同佢講埋。 話每次一個鐘，就每星期一至兩次探訪，就期間唔准係換人嘅咁。其實都做曬，譬如頭先你話要做核酸檢測啊，要做快測啊，同時都打曬兩針，理論上係咪都安全？需唔需要仲去到咁即係相對嚴格地，即係每次一個鐘都唔可以換人咧？即係幾時或者幾時去到幾時先可以再放寬一啲呢一個家屬嘅一啲限制啊條件限制咁咧？ 我哋明白到咧，就啲家屬有時咧，佢哋都想即係探病嘅時間多啲，同埋咧就係每次嚟嘅人數亦都多啲。咁但係咧，我哋即係限於咧呢個感染控制啦，病人個安全咧，我哋真係暫時咧，我哋而家咧都係用一個一個鐘頭嘅探病時間俾佢哋先嘅。咁同埋咧，如果係每次換人咧，亦都有機會咧，即係提升咗嗰個感染嗰個機會啊，咁樣。咁所以暫時係安全計啦，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另一方面可以滿足到嗰個即係探病嘅安排咧。我哋暫時咧依一個咧一小時嘅安排咧，我哋就會維持住先嘅。當然啦，我哋都會睇住嗰個疫情啊，同埋嗰個安排咧。到時候我哋再睇個情況嘅時候咧，亦都有機會有所即係會改變嘅。 下一個階段咧，如果再放寬呢一個探訪安排，係咪就可以係喺個時間上同埋人數上面嘅限制可以放寬？ 有兩種睇法嘅。第一就是個安排上面嗰個放寬啦。第二咧就是我哋就會唔會將嗰個特別探病安排咧，而伸展到其他嘅醫院咧咁樣。咁我都要睇下呢個推行咗之後呢段時間嗰個情況啦，同埋嗰個疫情嗰個趨勢而作決定。 剛才又講到兩個層面，一個是不是剛才我提的那些，譬如會不會時間上面人數上面限制，這個是不是下一階段首要會做呢？如果你說去到其他另一個層面，就是去到其他醫院和其他病房的，是主要是哪些病房或哪些醫院是你們的目標，下一個階段會放寬呢？ 我們最重要我們都是看回疫情那個現在決定啦。但是你說如果我們會不會在下一個階段會考慮的醫院呢，就暫時來講我們一些急症的醫院呢，我們就還未開始擴展到的。好，是不是到時會是撥埋那類的急症醫院呢，我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因為都是病人家屬那個探病的需要呢，但都是要看個疫情的地方，我們需要擴展進到。 明白，好啊，麻煩梁明好強調先，即係看回整體的疫情再判斷下一個階段的放寬會是怎樣。梁明就是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括弧護理的，你又怎樣看一些的非急症的病房啊，有一些的特別探訪安排呢，剛才都提到一些的限制等等的，包括就是一星期可以有探訪一至兩次，每次一個鐘頭期間不可以換人的。講下你的看法，187231。剛才講到有關於就是東鐵線過海段嚟緊啦，15號會通車啦，另外就是社交距離措施的放寬啊。繼續講下你的睇法，187231。電話旁邊有張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我想話咧，東鐵線咧，其實我哋普通嘅人其實唔係真係如果咁急嘅時間咧，都唔會揀坐地鐵咯，因為基本上嘅地鐵咧又多人啦，又坐又唔好坐啦。如果我俾我揀，都揀坐巴士咯。 但如果通過車話，譬如時間上面可以縮減啲喎，過海 縮減啲，除非你真係要趕咯，因為你冇位坐，咁你又要逼人逼人，咁你未必又會上到車。如果有得俾我揀巴士嘅，我都會揀翻搭巴士。 你係住邊區啊？即係如果係過海嘅話，都會搭巴士係方便過即或者舒服過啦，坐地鐵。 我一定會，即係我唔知道其他人啦。咁我自己嚟講，我一定會首選巴士，就算我身邊朋友都係首選巴士嘅。 即都會睇巴士係好緊要咯，即所以唔希望去縮減巴士咯，因為而家咧疫情咧，在家工作咁樣咧，已經縮短咗啲班次咧，已經搞得好唔方便噶啦。如果你話因為如果東鐵線再要縮減巴士嘅話咧，我更加唔想咯，因為真係好唔方便嘅。其實搭地鐵嚟講，你上上落落仲嘥時間。 好啊， 你要轉車。 好啊，明白，唔該曬張女士。頭先講到一啲車程嘅縮減啦，東鐵線過海段一啲車程比較，譬如講話大圍去金鐘啦，咁啊而家就大約28分鐘到啦，日後咧就係可以17分鐘就已經去到啦。咁沙田去銅鑼灣咁啊車程過而家就36分鐘左右，咁日後咧就係27分鐘左右啫咁。一啲即整體嚟講咧，都係東鐵線過海段通咗車之後啦，比原有路線咧都係快咗嘅咁。繼續講下你嘅睇法8723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你好，我想讲康文署对于依家目前嗰个泳滩咧，同埋嗰个泳滩同埋嗰个救生嗰个泳池咧，所谓及早开放，其实我觉得已经系慢咗几拍噶啦。因為最主要嚟講咧，其實好多嘅游水人士咧，當然咧唔係話霎時衝動啊，或者係夏天去游啊，其實都好多嘅，或者同埋有啲長者啊，係需要游水嘅人士啊，都好多嘅。但係我覺得咧，康文署喺依方面咧，當日六萬幾嗰段時間咧，有六萬幾疫情嗰陣時咧，佢唔去做喎，但係咧跌到回到成。跌低咗好多嗰段時間，佢先至去做呢樣嘢。喺4月8號，佢就將海灘嗰啲 lock 架全部鎖曬，咁啊真係朝夕令改啦，令到我哋啲市民咧就好拗不著嘅頭腦。點解咧？因為佢疫情跌回跌咗啦，佢仲去做呢樣嘢。喺嗰個疫情高嗰段時間，佢唔去做，但係咧就變咗啲市民咧就覺得呢樣嘢咧就好有問題咯。同埋點解目前嚟講佢唔夠救生員咧？海灘嘅救生員嘅章同埋泳池嘅章真係好遠嘅，一個要考幾個章，一個咧就考一兩個章就搞得掂嘅啦。但係令到咧好多如果想做 part time 嘅人咧，更加係入唔到，唔想會去做啊。每年咧都要俾成萬幾蚊去考個章，咁考完之後冇咯，做完嗰個季之後冇咯。咁你諗下邊度會有仲有人手啊？目前嘅人手係絕對唔夠嘅。咁亦希望康文署咧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多啲去兼顾下啲救生员，同埋嚟讲，将嗰方面咧去改一改嘅。咁因为目前嚟讲个发牌制度咧，都系喺个请力总会去运作嘅。咁我好希望咧，多啲人士，尤其是啲后生仔啊，有气有力嗰啲啊，可以做到救生员啊。咁啊，都唔会话空置咗啊。因为目前嘅救生员嚟讲系绝对唔够，同埋喺依家目前同埋喺嗰个海滩嗰方面咧，开嘅滩绝对亦唔会多。好似我哋屯门区咁计。屯門有五個區，即係五個灣，但係相信咧，只係會開得兩個啫。因為 明白，唔該曬陳生，都係講到關於即係海灘啦，同埋救生員咧一啲嘅人數，希望可以係留住佢哋。頭先提到一啲嘅睇法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教育局嘅 e-app。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咧，尤其是过往喺新界收地咧，系起屋啊，或者做一啲基础建设咧，都会有一啲本身嘅一啲土地业权人嘅反对。嗱，见到咧最新咧就有关于系发展局嘅，就提出一啲优化收地嘅补偿，就希望可以加快咧成个收地嘅步伐嘅。其中就话将原本咧而家分四个级别嘅特惠分区补偿制度咧，就由四个级别变成两个级别，即系咁就系、当中咧喺新发展区以及住宅经济等用途咧就划。一就叫做第一级别，咁啊，乡郊改善以及系保育 規劃方面就叫做係第二級別。咁嗰啲講法咧就話呢一個做法咧都可以咧係減少到一啲業權人咧對於收地嘅抗拒啊。另一方面見到亦都提出話修訂政府收地清拆項目下一啲土地業權人嘅安排咧，仲有就話會修訂呢一個嘅露天以及係户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即係而家可能喺一啲嘅地本身係做緊一啲生意，有啲業務經營人嘅嗰、那個嘅資格準則啊，就話原本咧係要最少經營咧係七年，就減到係兩年嘅咁。呢一啲嘅修訂嚟講，對於成個收地嘅進程速度或者即係個效率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咧？1872311，又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有新界露天倉經營者協會主席鄧坤成，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 你好，邓光成啊，先讲譬如同你哋有关啦，即系一啲经营者嚟讲，因为今次头先都提到啦，修订咗一啲户外业务经营者嗰个特惠津贴嘅资格，经营原本话最少要七年嘅要求嘅，而家就话减到两年，好似嗰个要求都大幅减少，呢、這个对你哋又点睇咧？又 嗱，呢、這个问题咧，我哋已经同政府倾咗几年噶啦，而家先至即系话落实啊，取消嗰、那个。即系限制啊，嗰啲成，咁呢个系好事嚟噶， 七年减到两年系咪一个好大幅度，或者原本好多未必合资格嘅攞到呢个特惠津贴嘅人士都可以攞到咧？变咗， 其实喺嗰、那个表面上嚟睇咧，就系、是、实际咧，其实咧都冇咩帮助嘅。 点解咧？ 因为点解咧？嗱，你而家你政府即系话开头话七年，然后话三年，而家又改到两年，其实這個呢个咧。是冇用噶， 但都 你嗱，你而家你收地，既然收地，你咪最好咧，最公平嘅处理方法咧，就系、是、以佢而家实际用几多，你就赔几多，咁啊最公道啦。咁你又分下几多年几多年，嗱，好似而家你早几年登记咗嗰啲，未必佢而家存在嘅，咁而家嗰个新客户，咁啊点咧？咪一样系冇。 但實際係咪都可能？實際係 得個講字 但實際係咪都即係要有需要定一個年期？否則就會可能可能啱啱做咗好短時間嘅時候，就已經話要攞賠償。咁呢一個政府去批呢一啲嘅即係特惠津貼嚟講，又係咪合理咧？如果太短時間， 嗱、這個、呢個咧冇話合唔合理嘅。基本上咧，而家咧我哋露天經營者咧就係、是存在咗係已經有啲幾十年嘅。有啲咧已經係幾年噶啦，好似而家呢個疫情咁樣，好多人做唔住噶，佢已經執笠啦。你之前登記咗嗰啲係無效，即係而家之前登記咗啲已經走曬啦。而家再去用嘅用者，咁變乜嘢冇咯？咁咪變咗又係一樣唔公平。 OK， 係咪先？ 明白。嗱，等翻成日，我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啦。因為除咗話今次呢一個嘅營運七年至少嘅要求咧，去到減到兩年之外咧，仲係都話取消咗露天場地5000平方米嗰個面積上限。過往話如果係超過呢個上限，嗰啲嘅營業者可能都係計5000平方米嗰個面積去攞呢個特惠津貼嘅。呢、這個對於你哋嚟講可能都有啲影響嘅。轉頭翻嚟揾你傾下。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邓坤盛咧就系新界露天仓经营者协会主席，对于呢一啲嘅收地嘅相关嘅修订啦，系咪真系可以帮助到成个收地嘅进程啊？等等，或者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受影响嘅人士咧？讲下你嘅睇法。1842311，转头翻嚟9:30之后继续先兴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498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260宗系确诊病例，4722宗系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16宗本土死亡个案，年龄由64至99岁，全部死者都有慢性基础疾病同恶性肿瘤，死亡直接原因都系基础疾病。新增的本土个案中151宗确诊病例是之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08宗确诊病例和466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乌克兰西部城市里沃夫遇袭发生爆炸，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受损。报道说俄罗斯对里沃夫发动空袭，从市中心可以见到有几处地方冒出浓烟。地方官员说至少三间发电厂受损，工作人员正在抢修，呼吁民众留在防空洞。乌克兰铁路公司发表声明，话俄军炮击铁路变电站，导致服务受阻，一啲嘅火车班次喺进入里沃夫范围前停低。自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嚟，里沃夫周边地区多次受到导弹攻击，喺大部分嘅情况下，遇袭嘅都系军事或物流目标。美国有传媒引述泄密文件报道，话一宗涉及全美范围堕胎合法化的判例可能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证实报道中的判决意见草案是真的，但强调不代表法院的决定或任何成员对案件的最终立场，已经指示法院调查泄密来源。美国总统拜登形容，如果判例被推翻，就会是激进的决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法理体系，强调堕胎是女性基本权利，呼吁全美的民选官员予以保护。世界卫生组织说，截至过去的星期日，已经有20个国家报告了至少228宗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疑似病例，另外有50几宗的病例正在调查之中。世卫发言人话，大多数有关病例来自欧洲，但美洲、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亦都发现部分的病例。不少病例据指有黄疸和肠胃症状，少数的病例就出现肝功能衰竭，甚至需要进行肝脏移植。目前不明原因儿童肝炎已经造成至少一名的儿童死亡。世卫又说，腺病毒导致儿童肝炎只是一种可能的假设，该机构正是调查病原体。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6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52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蚊跌6蚊，美团167.3跌4.9，阿里巴巴98.15跌2.15，友邦保险76.3跌1.45，京东集团244.4跌5.4，比亚迪股份240.4升5.6，恒生中国企业73.1跌7毫，盈富基金21.14跌8仙，达利食品4.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13，瑞士法郎0.979，加元1.282，人民币6.641，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港金报1747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4.64美元，卖出186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中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又有交通意外的，一带开始车多，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 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御港湾。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禁止进口及售卖电子烟及加热烟的条例生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吸烟咧系上瘾嘅，某程度上我哋都好理解咧，烟民咧都好难自主，因为咧都系一个身体上成瘾咧，系一个变化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加大力度咧系做我哋嘅戒烟工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5月4日，社交距离措施放宽，星期四起堂食每台增至8人，户外剧烈运动无需戴口罩， 新增290宗确诊，公立医院非急诊病房周五起恢复探访， 东铁线过海段本月15日开通，为本港第4条过海铁路线， 普京签署法令，对不友善国家采取特别经济措施作为报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发展局咧系喺立法会度交文件咧，就宣布咗一啲嘅优化措施，就话咧系将现时一啲对土地业权人嘅補償咧有啲嘅建議，包括咧就係話原本係分為4個級別嘅補償啦，咁啊建議咧就改為只係設2個級別，就係、是、分別係分發展用途同埋非發展用途2類。咁呢個就係針對一啲土地業權人嘅特惠分區補償制度。咁另外咧針對棕地呢一啲嘅露天或者係户外業務經營者嘅特惠津貼咧，原本就要求佢哋嘅營運年期咧就由凍結登記日起，就登記日前啊，營運7年，咁而家縮短到咧係2年就得啦。另外咧，原本都有個限制，就係要露天面積係5000平方米呢個津貼上限嘅咁。最新嘅建議咧就係話可以取消呢一個嘅限制嘅咁。繼續同咧鄧坤成傾啊，鄧坤成咧就係新界露天倉經營者協會主席嚟嘅，早晨。鄧坤成，早晨。頭先咧，除咗講到話7年變2年呢一個嘅營運年期的要求之外，剛才都另外提到露天面積原本就有一個5000平方米的津貼上限的，新的建議就是取消這個限制的，對於哪些人最大幫助，現在在棕地營運的是不是都不少人士那個的涉及的即用地的面積是多過5000平方米的？ 這個一定因為現在有很多那些露天存放機器啊，或者建材啊，或者是那些大型機械啊，同埋貨櫃場都咪超過5000平方米咯。 過往呢一類即係比較大場地或者佔地比較多嘅業務經營者咧，如果真係政府要收地啦，佢哋通常個反應或者會點樣應對咧？ 通常都冇辦法㗎，因為你政府要收，我哋都冇辦法。但係咧， 你都要補償翻啲俾佢搬遷啊，同埋要揾地方啊，嗰啲都要一大筆錢噶。 嗯，所以今次如果取消咗呢一個嘅面積上限嚟講，個幫助幾大？同埋頭先你講到，譬如啲貨櫃場嗰啲，通常啊去到幾大嘅，即係大過最高嗰個限制5000平方米幾多嘅係？ 嗱，而家貨櫃場咧一般嚟講咧，最低限度都要十幾萬尺。 嗯， 有啲大型嘅咧，幾十萬尺、五六十萬尺都有。 嗯 啊，咁变咗，如果你俾五千即系五万尺嗰个补偿俾佢，咁咪有咩用啊？ 嗯、 你净你只系每一只柜啊，搬一搬啊，唔见成千蚊噶。 嗯 ，OK。另外除了話經營露天倉之外，因為今次都有啲針對土地業權人嘅特惠補償嘅制度嘅一啲嘅修訂啦，呢、這個係咪你都關心啊？你係咪都有一啲嘅土地業權嘅本身都？ 嗱，我就冇嘅， 嗯， 但系咧，我哋嗰度嗰啲會員啊，嗰啲剩咧，都有啲人會有啲土地業權嘅。 所以今次譬如刚才讲到话那个分区补偿制度由甲乙丙丁四级呢合并到去两级，你自己又点睇呢？ 嗱，我个睇法呢就话，既然你政府收地，你何必分个等级呢？因为以前呢即係上世纪时代呀先至话分甲乙丙丁啫，咁你而家香港所有个土地都係咁值钱，咁你分咗等级，嗱，舉個例，好似你而家嗰個山頂嗰啲咁樣，你分佢咩級啊？啊，同埋你而家保育區嗰啲又話分佢最低級，呢個係對我哋一般業權人嚟講咧係唔公道嘅。 所以你嘅諗法係全部都係劃一，用一個尺價去收噶嘛？ 梗係啦，嗱，你政府既然收地起屋，同埋你將我哋嗰啲地平價收翻嚟，高價卖出去俾嗰啲建筑嗰啲发展商啊，或者其他嗰啲人用，咁变咗对我哋业权人咧系非常之唔公道嘅、嗯。 但就算即系所谓头先你提到呢一点啦，高价卖翻出去俾啲发展商去竞投去起楼啦，都有个地价嘅分别噶嘛，即系佢哋可能有啲相对近啲市区嘅，咁就收咗嗰啲农地，可能佢个价钱咧系高过一啲相对即系偏远啲嘅地方，都会有分别噶个地价。 嗱、这、呢个咧，一定啦，因为你而家低价收我哋啲农地或者仓地，而你高价即系卖出去投标俾嗰啲发展商去牟利，咁你系咪要将呢个价钱去统一？咁对我哋业权又唔系公道咯？ 嗯，我意思系，就算即系你而家低价收所谓嘅高价俾啲发展商发展。不同的地都有不同的等级，有对于发展商来讲有不同的利润和好处的嘛，是不是真的划一晒用同一个级别来合理呢？ 这个当然啦，除了如果你政府收我的地在公共屋邨给大众市民去住的，那呢还有一个理由讲可以平价收我的地，但是你现在收了我们的那些业权的土地呢，而是高价卖出俾发展商起楼，佢起完楼之后卖几万蚊尺又有，甚至乎有啲天楼而家咗尖沙咀嗰啲，成十万蚊一尺，咁你嗰个利润好高噶嘛，咁你咁低价收我哋地，系对我哋业权人唔公道 嘅。咁如果咁讲就唔系话分层级嘅问题，系你哋划一收嗰个价都要接近到你话。卖到可能几万蚊一尺，因为你而家点收，你同一个价钱，你都可能系远低过卖出个价噶嘛。 嗱，因为你而家收嘅地系好低噶，你而家最高收嘅地几多钱咧？1300一尺。 嗯。 咁你卖出去几千尺啊？系嘛？咁你变咗你个利润，你都要，即系我哋唔会话同你政府卖出嗰个价钱嚟要求你赔偿，咁起码你都俾翻合理个价钱我哋。咁、 okay, 我哋嗰啲。業權人咪心服口服， 係 咪先 ？OK， 好啊，唔該曬鄧坤盛。鄧坤盛係新界露天倉經營者協會主席嚟噶。另外咧，就住今次呢一個嘅發展局提出嘅修訂啦，都同另一位嘉賓傾下。有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早晨。 系，萧乐文你好， 早晨陈建清。先讲头先呢一点，针对土地业权人，就而家四级变成话两级，第一级就系话发展用途嘅，就系包括一啲房屋啊、新发展区啊、经济用途啊咁。另外第二级咧就系一啲非发展用途嘅，包括一啲乡郊改善啊、保育用途嘅。点睇话由四级变两级先咧？ 其实我估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来的，即是它不是纯粹说啊少了两级这样，而是它那个衡量赔偿那个基准不同了。因为它过往是你按地段，即是你块地在哪一个地段哪一个位呢就赔什么级，即是将所有新界不同地方私人地有甲乙丙丁咁分嘅，而家咧就係浮动嘅，即政府咧如果宣布嗰个地方係一个发展区，系啦，无论係而家讲緊啲新发展区或者新发展区以外嘅一啲唔同嘅发展计划，只要係发展相关嘅咧，佢就会将佢升到好似而家甲级，即係最高级别嘅。就讲緊可能而家係1,510蚊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其實最大的影響係乜咧？就係、是、佢根本性改動咗呢個土地行政嘅制度啦，令到嗰個估值方面咧，而家係好浮動嘅。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我估嗰個變動其實最大影響就係一啲而家我哋講緊可能喺一啲新發展區以外咧，好多一啲例如發展中地一啲政府嘅收地計劃啊，而至於未來咧北部都會區邊境嘅地方，因為如果你睇翻現有甲乙丙丁级嗰个分级个制度咧，其实好多呢啲土地咧系讲紧系丙级同丁级，而家系赔紧600蚊到300蚊尺嘅嘢，咁所以而家呢啲全部咧就突然就即系飙升咗几倍嘅，可以系、即系赔紧可能成1,500蚊尺咁赔嘅，咁就牵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个公帑嘅问题，因为政府咧就。估計咧未來五年只係需要用多60多億嘅咁一個修訂，咁我哋嘅估計又係遠遠低估嘅，因為未來嗰五年都未去到收一啲北部都會區啊，或者可能好多一啲中地發展計劃嘅，我哋覺得至少咧可能上8億嘅額外開支，就俾一啲地權人額外攞咗一啲即係可能我唔知叫補貼啦，即係佢改咗個制度之後咧，額外多咗嘅賠償咁樣。咁至於咧，你話嗰、那個即係影響其實都幾多範疇嘅，即係唔單止係純粹話即係個公帑多咗咯，而係即係牽涉係例如啱啱你都會聽到好多聲音係啲地權人發現，咦原來我喺呢兩年即係爭取下，跟住政府就會放緩嘅喺成個土地痕跡嗰、那個估價，即係估計本身個賠償方面，咁其實咧就會。惹嚟一個予取予求嘅心態嘅，即係啲地權人會覺得啊，我而家爭取到1,500蚊，未來可唔可以再爭取到成15,000蚊咧？咁樣，即係你見到依個心態，其實對於本身嗰個土地行政管理咧，其實係好大影響嘅。因為依個制度我哋係1988年開始沿用到而家，佢本身依個制度咧都係反映緊市價去評估，甚至係喺個制度裏面係有一種。靈活性咧，係可以調動本身個級別嘅，即本身其實都可以照顧到一啲需要嘅。但係而家就成個改咗，係啦。咁所以咧，即我覺得會令到咧，尤其一啲新界土地嘅地權人，尤其大地主啦，佢有一個心態會覺得我可以予取予求啦，係啦。咁呢樣嘢其實一個都幾差嘅一個改動，甚至都可能成個過程冇諮詢咧，牽涉成100億嘅公帑。 你覺得呢、這、一個頭先你話大地主，我聽我嘅講法啦，可能就會傾向反而仲即係可能囤積多啲添，冇咁易去俾政府收添，係咪咁嘅意思咧？ 其實都有呢個機會嘅，即係因為佢而家個即係遊戲玩法就變咗，唔係話咩地段就賠咩錢啊嘛，而係我如果我囤積咗一啲土地，咁我可能一啲大嘅發展商囤積多咗，咁。如果佢有能力將一啲本身係非發展嘅地段，我囤積完之後咧，令到喺個政策上配合到咧，令到呢個地方變成一個可發展嘅地段咧，咁佢咧就可以用低價收一啲農地啦。然之後咧，佢就算佢最尾發展唔到，俾政府收翻，都可以去到最頂級咁樣可以獲得1,500蚊嘅賠償，1,500蚊尺嘅賠償。咁所以其實係都係一個。即形成了一個有機會是囤地產業鏈的出現的、即我覺得這個都在整個改動底下，因為它由本身我很 fix 的，即這塊地就是這個價錢的賠償、變成一個浮動的機制，就好其實是可以很受本身的政策影響而令到個賠償可以 調動或者浮動得好緊要噶啦、嗯。 不過同時今次呢個政策推啦，有啲分析都話其實係咪可以令到成個收地嘅阻力會減少呢？一啲上調咗個補償嘅話，係咪應該更加大誘因係令到啲土地業權人交啲土地出嚟咧？又點睇呢個分析咧？ 其實咧如果法理上咧喺而家嘅收回土地條例，其實冇令到成個過程快咗嘅，係啦，即係因為其實過往你見到政府可能收地都係刊憲跟住宣布。咁去做嘅，系啦，咁所以你话真系加快咗咧，其实调转头应该系话呢个赔偿金额令到啲地权人开心咗咯，系啦，即系佢嗰个做法可能系呢个会比较为主咯。但系我自己嘅观察咧，喺过往你见到可能香港十年以嚟嘅啲土地争议，系好多系一啲最受影响被收地嗰啲可能非原居民啦、村民或者农民。咁但係咧，其實而家你見到成個公帑嘅運用咧，係花咗落去俾啲即係地權人嘅，好多地權人甚至咧，佢其實根本都唔係用緊塊地嘅，即係佢只不過係租緊去出去做可能充地或者各種各樣嘅用途，即係佢呢種我哋叫即係缺席地主啦 （absentee landlord）， 即係佢成個收地嘅過程咧，佢真係代錢嘅，係啦。咁但係真實嘅用家，即係例如上面可能有啲中小型中地作業啊。農民啊，呢啲其實如果你話啲公帑點樣可以用得其所，更加好咁樣減低個阻力，減低一啲受影響嘅人，即係喺成個發展嘅過程，即係可以得到一啲好啲嘅安置咧，係啦，甚至可能過往例如好多一啲土地嘅爭議都係講緊係咪可以原址搬遷啊，即係依一啲其實你見到哇，政府原來改一改都攞成百億咁樣可以做到。咁但係對於一啲最受影響嘅人呢，其實你又見到佢視若無睹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牽涉公帑究竟係用咗喺一啲大地主手上，俾佢可能更加開心啊，定還是真係用喺有需要人手上嘅問題。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北部都會區呢都提到話建議會積極保育一啲濕地啦。今次呢一個修訂分區補償制度，影唔影響呢一啲可能一啲濕地嘅土地業權人嘅佢哋嘅一啲補償啊等等。 要睇下政府究竟劃分本身嗰啲收地嘅即係可能收一啲濕地咧，究竟佢係當係發展咧定係保育嘅？因為而家暫時我哋睇落成個可能佢而家新嘅指引嘅改動係都有個含糊性嘅，因為政府喺講例如朗園濕地過往一啲濕地公園嘅保育咧，佢係話係用即係最高級別嘅賠償嘅，係啦。咁因為佢話當係發展區裏面咁樣，咁至於例如未來個北部都會區嗰個濕地公園，究竟係你係用第一級別啦，定係第二級別賠償咧？講緊係差成倍嘅價錢嘅。咁而家就暫時係未好明確嘅一個即係意向啦。但係其實如果差成倍嘅話咧，都有一啲可能即係差量先估計係講緊差成可能一兩百億咁樣嘅規模嘅，全部都牽涉公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部分都需要政府明確交代，究竟而家新嗰個分級嗰個基準，其實即係呢啲含糊嘅地方，其實都會衍生一啲新嘅爭議啦。 另外我就想除咗講話呢一個分區補償制度啦，一啲針對業務經營者亦都修訂咗露天及户外業務經營者嘅特惠津貼嗰個資格準則，原本就係最少要營運七年嘅要求咧，就減到兩年，另外都取消咗露天場地5000平方米嗰個嘅面積上限。呢、這、一個嘅即係叫做放寬咗啦，你點睇咧？ 其實我哋都睇到可能有機會有另一個問題嘅，就係、是、你放寬到得兩年咧，其實有機會真係俾個可能本身個地主咧趕走咗本身原有嗰、那個可能租户咧，租緊可能中小型一啲即係中地嗰啲場主咧，咁佢自己做埋嗰份咧，咁佢可以攞埋個賠償咯。咁而呢啲個案，其實我哋過往都見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咁樣將佢修訂咧，就你好似令到個資格放寬，但係其實會引嚟有機會出現啲反效果，令到可能個即係公帑或者資源其實調轉頭都係落咗喺個即係地主身上，而唔係影響喺真實需要人手上。 但呢個其實係咪只係個幅度嘅問題？即係七年減到兩年就有機會係咁，因為見到譬如即係發展局嘅講法都係話咧，即係有大約四成受影響嘅業務經營者咧係未能夠達到七年嗰個相關門檻嘅咁，而佢哋真係一個真實經營者嚟嘅，咁所以就先至減到話去兩年，係咪都合理咧？呢一個嘅考慮啊？